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东北风一级，最低温度达到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夜间出行请注意增添衣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旅行号1073节目组携监制龙哥、主持人周准、道道、编辑妍妍和周驼，祝各位听众朋友假期玩得开心，哪爽就去哪儿，旅行无间道。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无间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干旅行的朋友， 嗯， 这个干的是涉猎旅行圈的方方面面的事情， 对， 有的是专职做这个事情，有的是业余爱好，有的是 KOL 旅行达人， 哎，就不同的门类嘛。 对对，今天呢，我该怎么定义我眼前这位我们活力四射的老朋友呢？ 嗯， 他应该是留过学， 普通的超级旅行达人， 普通的超级旅行达人，美国通， 对， 杨杰，欢迎， 欢迎杨杰， 大家好，大家好。 杨杰呀，来一趟挺不容易，太忙了， 是是是， 马上就要去纽约，对不对？ 我们得抓时间。 纽约是他第二故乡， 哦，对 对， 回 远方的家， 回纽约 是吧？ 对，回纽约。 很多朋友说有大的长假，时间可以挺长的哈。 对， 如果要去美国这个国家，那么多的东西南北啊，各种风格，杨姐如果扔给你这样一个需求，比如说打电话问一声杨姐，我们这个，你看我跟道道还有我们几个四个朋友，要去美国玩一趟，大概10天啊， 10天，嗯， 你觉得怎么能在美国玩的比较开心？还第一次去啊，第一次去 是吧？ 第一次去 ，OK， 第一次去首推是我最爱的纽约 ， 对对对， 嗯， 其实这个技术上我们以前有某一次这个节目， 是的是的， 节目谈过这个问题， 嗯， 就是为什么，就是其实11首先要强调是特别适合旅游的一个季节， 嗯， 对，因为秋季嘛， 对， 秋高气爽，天又长，然后就这个气候啊也不热不冷， 嗯， 特别适合。为什么刚才我说纽约呢？ 嗯， 就是因为纽约这个城市它特别不需要这个开车。 哦， 对， 不用自驾， 对，他 不用自驾。我刚在担心这个问题。 对对对。 哦， 然后相对于西部的城市啊，比如说旧金山、洛杉矶啊这些地方，他们就需要开车。 对 对，他们对私人交通的这个 要求比较高。 对对，需求比较高。 嗯， 纽约这个城市特别好，就是首先它很值得玩，然后 真的， 对对对。然后我在纽约安排了6个白天， 六个白天， 对， 然后我们这一块玩的比较精细， 哦， 对， 就带着朋友去， 我带朋友去，我都是故地重游了， 给他烦的， 对对对， 怎么又是一个咖啡馆？ 对，因为他去了很多次了， 对， 六个白天在纽约， 对， 是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大概就是说我们要住七个晚上嘛， 七个晚上， 对，然后中间加了六个白天，就六个完整的白天，每次去玩，因为我总是就很多人玩得很匆忙，比如说第一天落地之后说我们落地之后就先去帝国大厦， 对， 顶上看个夜景， 是的， 当然我说好吧，但是其实你落地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是垮掉的，然后对，基本上你想赶快， 这都是过来人的经验， 对，赶快洗个澡什么的， 睡觉 洗澡睡觉，对，然后我呢就一闷，就第一天不管，其实我们这次落地是早上，就是上午十一点落地，但是我仍然白天除了吃顿饭以后就没有安排这个任何景点，就我知道其实大家是没心思的，而且就说到这个话题，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上午十一点落地，然后出关可能就快一点了，然后吃个午饭就下午三四点钟， 三四点了， 对，到三四点钟的时候你睡不睡呢？很多人说我们要熬到晚上九点钟十点钟 再睡， 我其实不主张这样，因为我知道就是不管你几点睡你都会两三点钟醒， 哦， 这样的， 所以我推荐的手段是什么，就是说你要睡饱，比如说我四点钟五点钟困了，我就睡，我睡了七个小时八个小时，我睡到两点钟醒了，这时候你是睡饱的状态，就是一个人睡饱了你让他醒了以后熬是很容易的，就比如说我们第一天睡得非常非常开心，比如说我们假设啊，我们礼拜五晚上这个十点钟睡觉 ，OK， 一觉睡到礼拜六的早上九点了，睡了十个小时。然后比如说这一天，你知道你白天要出去玩，然后晚上还约了同学打游戏，然后你是敢熬到两点三点，就是你体能知道你能撑到那个时候， 可以储备， 但是就是充电完成， 对对，充饱了电了。但是如果说你头天就只睡了四个小时，然后你第二天让你醒那16个小时，你是是崩溃的。 我有这个感觉， 对， 确实 是的， 是 的， 所以我一直对我推荐的倒时差的方式都不是强熬，就是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比如说熬十点然后倒那样不好，就是我推荐的就是第一次找个机会睡饱它，睡够八个小时，然后你在睡够八个小时的情况下你去熬那个超过平常16个小时清醒的，比如说你熬22个小时，熬23个小时， 对对对， 然后就倒过来了，我反而觉得这么 一次就能倒过来了， 对对对， 回来写游记吗？我见过凌晨三点的纽约，你见过吗？哎，你有感觉不起来了吗？ 对 不 对？ 凌晨三点，我下楼吃了个泡面， 对对对，买了个面。 凌晨三点的纽约是什么样？咱就问一下，你见过吗？凌晨三点， 我见过， 什么样？什么感觉？ 凌晨三点纽约就是其实也是挺清静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 那么 夜场， 华灯初上是不是？清晨微露， 对对。然后时代广场也是很清静的， 在广场 对对对，人已经不是。 时代广场有遛弯的吗？ 反正广告还没亮， 有卖煎饼果子、油条什么的吗？ 有麦当劳。麦当劳， 麦当劳， 麦当劳有，就是大家每年看今年倒数的是那个麦当劳，24小时营业的。 是，其实我们的杨杰是有具有丰富的跨境的经验， 对， 而且就是对时差的补给，怎么去睡，怎么第二天好好的来玩，是有他自己的经验总结的，所以可以大家借鉴一下哈。真 的 是一个航班的话，就睡呗，睡足三点呗， 对， 给他躺一会儿是吧？看会儿手机是吧？写点东西， 对， 这就开始可以玩了， 没错，是这意思。 如果到纽约，其实纽约很包容的城市。 对呀， 人家杨杰说，你不就咱俩到了，咱俩在路上走， 这边 美国口音，那边英国口音，那边印度口音，那边阿拉伯， 是的， 是不是很多很多的？ 然后身后飘来的中文， 对啊， 对啊， 没错，就是我以前总是说，我在纽约上学的时候，每天走路上学要十分钟的时间，我在那十分钟里听到的话不光是口音问题，语言都有一半不是英语， 是吧？ 像左边各种各样奇怪的语言， 哇， 对，各种，当然也包括中国， 有潮汕话呀， 潮汕话、 闽南语、山东 话、 东北， 对 对，就非常包容，对 对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纽约特色。然后就说回来玩 一天吧，这第一天， 对，就第一天，就是其实纽约是分这么几个大的板块嘛，主要的景点都在曼哈顿了，就是下城是一个板块，下城就是自由女神像，要坐船去的， 得去看。 对对，自由女神像这个细节啊，这是说的很细的那点，就是我推荐尽量早去，不是第一天就是第二天去，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你时差还没倒完，你会醒得很早。 哦。 然后自由女神像它是有三个票的，它肯定要坐船上。第一个就是18.5块，现在是18.5块。 美金。 坐船上了就在岛上转一圈。然后第二个票也是18.5美金，没有价钱不变，但是呢。你可以进到它的基座底下，它的基座底下是个小小的博物馆， 是 里面有一些它的模型啊，还有当年这一些展示， 这更值得听上去。 对，当年怎么建的，这是第二种。但是这个票呢，价钱一样，你要提前预定，或者 就是他网站可以订，或者你要早去，他每天应该会留100还是200张在现场卖，因为他不加钱，所以就是你跟他买票的时候，你跟他说我能不能，你还有没有剩的 pedestal 的 ticket？ 就是 pedestal 就是基座嘛，基座 ticket， 然后他就会给你，就是那个长得跟那个也是一张小条，跟那个，但是他告诉你这是就是凭这个小条上进基座。对， 没有人说过这个事儿， 没 提过这个， 没有人。 你要早去， 早去， 对，然后 多早啊， 正好早时差嘛。比如说，我估计8点钟之前去就肯定 哦，那就挺早的。 8点钟之前， 还行还行。 对，因为旅游的人，大家绝大部分是不起8点这么早就冲过去的。对， 是是。 还有第三种票呢，就是今天说估计来不及了，因为那个都是要提前2-3个月预订，就是上那个。他的那个女神的那个头的那个票， 核心组织， 对，因为他们里面是空的嘛，所以你要爬上去，它有20层楼高，它里面有电梯，电梯能上到5-6层高， 挺有意思的啊。 对，然后你要一直爬着那个转圈的楼梯，螺旋的楼梯，爬15层高， 妈呀，那是有多累啊！ 然后中间有几个能歇脚的小地方，对，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大家都爬得非常慢，然后因为它是个双螺旋，所以就是上下之间倒不用担心 有 错事的嘛，那细节设计非常好，但是爬上去也特别累。 嗯、 我记得我当时就人生第一次爬，也估计是最后一次爬。 嗯， 但是我就人生必填补的一空白，但是一定不要再去第二次。我当时爬到顶上以后，就中间还跟这几个这个美国的 local 这个一个家庭聊天，然后他楼顶上有一个还是两个，他那个位置其实非常小， 嗯， 大概我估计就3-4平方米的样子，2米乘2米最多。 那如果大家都爬上去，他也 就是你上去就下来了。 哦， 他那个位置就是那个女王的王冠， 王冠那地方， 对，能看到。对， 那难道没有人在那拍照吗？驻足停留一下？ 有。但是因为大家都很疲劳了，上去基本就拍个照，就跟赶快下去了，对，就那种感觉， 也是一个体验。 对，然后 对上面有工作人员，因为我爬的特别累，我当时就爬上去以后，那个工作人员就气定神闲，一看就是天天爬的。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嗯，好高啊，感觉空气都稀薄了。然后那工作人员说，才没有呢， 15层哎，自由女神像很高很大， 对，就被鄙视了，才没有呢。 三种票 啊，就是每一个都不一样。 有很多的一个，比如说一些朋友啊，方便大家感受一下自由女神像内部的环境，就会开直播了。我觉得他们也是可以完成的， 可以， 一边爬也挺累哈。对，但是挺好的，因为大家从来没有进去，也就买第一个18.5美元的票， 对 啊， 对吧？ 你像谁要是在这儿开一个直播，那点赞数来回几零啥的，是吧？ 就方便吧， 就是啊， 替大家考虑。 对呀， 自由女神来一趟啊， 对， 不容易，再去看一看。 对对对， 这是半天的行程还是？ 这是半天的行程， 半天 对对对，基本下。来就快到中午饭了， 对， 然后正好溜达下来以后，我们在岛的最南边嘛，就回到曼哈顿，然后往北溜达，走个400-500米，就是金融区，最著名的景点就是华尔街的铜牛，就走路可达，对， 它现在的那个光亮 都已经摸亮了吧， 已经是不是变颜色了，都已经 一直摸着亮，天天被人摸嘛，因为鼻子和蛋蛋， 就可以摸到，对不对？比较好摸嘛， 对 对， 一直摸，然后呢？这个现在这个华尔街铜牛对面放了一个小铜像，是一个小姑娘的铜像，正好叉着腰，很精神一下，大家在网上都能搜到那个铜像。 是是是， 对对。然后这是 打个卡嘛， 对，就要去打卡。 小姑娘是斗牛士， 对对，有点那范儿，对对。然后旁边就是纽约的那个华尔街步行街， 这条街真的是太多电影了。 没错没错， 是吧？ 在证交所门口 进进出出的， 大家必拍，对， 是不是？ 对， 而且 无数的会计师啊，有会计师梦的，四大的 金融 都得去啊。 还有那个股票咨询师早一代的华尔街的那些， 对，没错。而且最近几年，就是大家会有惊喜什么？因为最近上市的中国公司特别多，然后经常你会溜达到，因为他每次上市的时候，那个华尔街就是那个纽约证交所前面都会挂一个超大的那种像海报一样， 海报 或者那个叫迎风旗那样东西，就整个几乎盖住半面楼，就经常能看到是中国公司，因为有时候还是一些不太知名的中国公司。 你都看到过哪些中国公司挂起来？ 我不记得名字了，因为 有标志吗？还是有 就很大，比如说如果碰巧，比如说。我就忘了哪些公司，比如说之前上市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就你如果哪天你正好在那的话，肯定就有一个超大的招牌，就超大的那个旗子在那亮，那挂一天，然后就感觉很带感那种感觉，就正好是中国公司嘛，因为上面印的 是 中国， 是很骄傲， 对 对， 很骄傲 的。 对，你刚才说就是参观完自由女神像之后，大概是中午的时间啊， 对，快到中午。 那华尔街是不是已经有很多人了， 对 吧？对， 那会儿人已经挺多了， 对吧？ 也算不上 汹涌， 因为现在纽约证交所里面他已经。不是现场那个交易了，对，他大家都是电子交易了，所以已经没有大家就是以前 那个盛况了。 等他们微信支付普及的时候，那就更没有人了。 对，没错，对，大家就在家里直播， 对， 大家可能就在家里直播玩股票了。 对，就真的是这样。 就你们在华尔街得去看看啊， 对， 这个得去看看。那你刚才中午在附近解决饮食吗？还是怎么？ 华尔街周围有那个吃饭的地方？ 我觉得给人感觉是像。 比如说咱们北京那个 CBD 那块儿， 我感觉 就是它有吃饭的地儿，但是 也不是特别适合吃饭的，就是打个牙祭吃个饭赶紧走那种的，对， 就是中午吃完饭， 知道了。 工作餐、 CBD, 金融街、国贸， 对，你觉得 是 类似 那地方的餐厅那范儿， 类似都在大楼里头比较多， 是是是是，都是订餐， 对，订餐， 对对订餐，对。然后南城还 南城， 又把 是 班 子吗？ 又把北京的概念带来， 茶叶一条街， 对对， 南城也是不错的嘛， 对，就是你还叫下城啊。下城还有比较近的就是， 上城就是北边是吗？ 对，上城北边，对。 哦，那东西城它叫什么呢？有吗？有这个概念吗？ 中城东、中城西，就也分东边、西边，对，以第五大道分界，就横界去分。然后南边还有什么？就是里城角，如果你使劲走的话，还可以走到那个唐人街，吃饭也可以。当然打车、公交应该都很方便。对，在南边，对，都不离得不远。然后再往北走一点是什么？就都算下城啊。就如果你拼命走的话，脚程好就可以都走到，就是布鲁克林桥。 哦。 布鲁克林桥，曼哈顿这边是那个纽约的这个市政府，叫 City Hall。 哎呀， 然后也是个对打卡的地方。然后。主要是走布鲁克林桥，因为布鲁克林桥是我很喜欢，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拉索桥嘛。然后它设计一个特别特别我喜爱的地方，就是它的人行道和车行道不在一层，就是在桥在刚刚开桥这个时候呢，它们是一层的，然后马上就分上下两层了，就是人越走越高，车越走越低，然后走到中间的时候，人就已经完全这个在车的上级，至少有七八米高吧，就是在顶层步行专门步行道，然后这样的好处是什么？一是车的噪音。就非常小，基本吵不到你。 是的。 第二个是车不会挡住你拍照的视线，就所以说你回过头来回望曼哈顿的时候， 比较合理。 对，或者你远眺布鲁克林、远眺昆斯的时候，就感觉就特别敞亮。 哎呦，这仨地方一串联，真的是一部 MTV 的拍摄场面。 我跟你说，布鲁克林什么这个皇后， 对 皇后 镇， 对 呀，还有什么曼哈顿第五大道是在曼哈顿里面。 对，是的， 各种 MTV 的取景、电影、电视剧， 对，就是 这不是某个那个就是什么修图软件的几个滤镜吗？ 对，几个大的页面嘛， 对。大的背景 是的， 然后基本下程就是这些啊，就是我就下程就是拼命玩是一天，我估计我们应该安排了不止一天，可能一天半那种。 就这个其实要赶的话挺， 但如果要是 走起来其实很累， 拼命玩的话那太累了。 对， 走起来，尤其是那布鲁克林桥，就是我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小时候就走过去要走。小半个小时至少，因为你加上拍照的时间，大 半个小时 对，然后走过去以后，你在地铁坐回来，就是那时候你感觉哦，这个桥不是很难，因为很直嘛，所以就觉得不是很远。但是你走着走着你就累了，你就乏了，你就开始纠结说，要不要回头啊？还是走到那边再坐地铁回来？ 对，你看我都走了一半了，你说我是回去呢，还是继续走完呢？ 就是这种感觉，没错，特别经典。 是的。你刚才说这一天的行程，纽约你不安排了 六 天吗？ 六天， 那太多东西了。 对， 你完全可以把这个分为两天。 还没去时代广场， 对，时代广场还没去， 那得再去。 时代广场还没去呢， 时代广场就是对，是中城景点的。核心了，因为中城景点呢，就是基本是横汤四十二街，就是横汤四十二街是这个，对，是一条横贯纽约的街，当然纽约所有的街都横贯啊， 是的， 纽约这个城市设计的就是所有数字街都是从东到西横贯，四十二街从最东头就是联合国总部，是大家去看的 ，UN 呢， 对。但是十一期间，这个我提前剧透给大家。 怎么的呢？ 就十一期间，反正我们在纽约的那些天都在开会，就不能去参观了。 哦， 对， 好，放弃吧这个景点，远观。 对，只能在外面拍一拍照。 嗯， 然后呢，就从东往西排，就是当年这个在《黑衣人三》里面，这个布鲁斯。 威尔斯 布鲁斯密斯 对 不是吗？ 威尔史密斯， 威尔史密斯， 威尔史密斯， 对，威尔史密斯跳下去的那个楼，在一个鹰头的那个， 对， 跳下来，那个是克莱斯勒大厦， 哦， 也是一个经典的纽约这个美国这个工业时代的一个建筑象征，然后在那儿，然后再往里走是曾经世界上最大的拥有最大室内空间的建筑中央火车站，那个火车站真是非常非常有无数电影。都是在那儿取景 的，对 什么各种 汤姆汉克斯那个应该是在那儿吧？啊，不是那是火箭，就是那是飞机场。 对， 汤姆 对 那个，比如说最近一部片子是那个 Liam Neeson 有一个片子叫《通勤通勤营救》， 通勤营救， 对，他就是从中央火车站坐火车，对，然后还有一个片子叫《三点二十》啥是什么的？反正就是几乎 很多 坐火对，反正坐火车的必拍这个中央 火车站， 对， 它很大的一个那个， 对，它室内空间挺大的，对，然后很漂亮，然后装潢的很漂亮， 很多那些比如说演那些什么音乐剧啊，什么各种的一起 对， 会就在拍摄， 都会在那儿，对 对， 然后再往里拍，我想想什么啊？第五大道上很有名的是纽约公共图书馆，对，这是这个最适合上厕所的地方，我每次走到那儿说，走，大家快去上厕所， 是吗？ 对， 免费的， 不要钱， 不要钱，哦， 就没有个安检，是安检。 说一下什么图书馆？ 纽约公共图书馆。 纽 约 公共图书馆。 New York Public Library。对，然后对 NYP。 对， 嗯，对 对 对， 不是 NYPD 啊，不是警察，对。然后它里面说，然后它里面有个非常漂亮的阅读厅，就是我现在叫不上来的名字，但是大家进去都看，就都是咱们演播室这种绿罩子的这个 哇，复古灯， 对，复古灯， 一人一个， 对。就是每个桌子就每个桌子就摆两个，然后整个敞亮的空间就会排下去。 快安静的阅读， 对， 阅读不需要这些东西，对不对？ 大家好，我是佩奇。 哎呀，还有英文口音的。 对，我们就是所有人到那儿都必拍照，然后大家都从这个书架上随便偷本书下来，然后就开始在那翻书，然后就摆镜头，然后开始拍，然后开始加滤镜，然后赶快发朋友圈，趁着有地址，趁着有地点赶快发朋友圈，所有人都。 然后那书是什么？宫保鸡丁的做法。 对。 美食书， 对， 拿错拿错了， 下厨房， 拿错， 对对对， 了解了解， 对，这是 NYPD， 就是那个纽约公共图书馆，我特别爱的地方，对，然后它公共图书馆旁边还有一片草坪，叫 Bryant Park， 布莱恩，就是科比那个科比那个线，对 Bryant， 对 Bryant， 对布莱恩特公园，然后那是一片大草坪，其实它本身没有太大的面，但是它有时候夏天会放这个电影。然后有一两年的这个纽约时装周还会在那儿搭那个大棚， 酷的。 哎，纽约时装周这不刚刚那个结束不久吗？ 对 对。 但是最近几年他不在那儿了，最近几年他搬到那个上西城，待会儿咱们会讲到那个林肯中心旁边也有一个空地 ，OK， 是搭大棚，走秀用的。 哦。 然后中城就是刚才刚说了，你刚说了中城的东一半。这个纽约城是以这个中间的第五大道为分界，然后东边有东城，西边有西城。 嗯 我们现在刚刚说到第六大道上的这个。图书馆，然后再往西走，就走到第七大道了。 第七大道， 那就是传说中的时代广场。 哎呀，这条 全世界的十字路口，对，全世界的路口。 这真是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向后走。 对， 那个我有感慨的。 你说， 早些年呀，杨洋啊，我这个收集过这些照片啊，就是曾几何时也是有过梦想，什么合伙人呀， 啊，合伙人 那个我们中国这些商标在那个大屏幕上呈现出来的时候，现在啊。我有一个感叹，就那个大屏幕上呈现出来的商标，很少有美国的品牌，都是国外的品牌。 对对， 这个事儿我就是觉得就是哈， 哦，还真是啊， 啊，这个贵哈， 嗯， 就那个牌子是不是特别昂贵？那个版面， 那个是可以买的吗？ 可以买， 可以放 里面， 对， 对，它有价钱的。 对， 它现在时代广场现在最常见的，大家在朋友圈一定能看到。就是它是在它的东南角， 哦， 它那个标着一个纳斯达克的那个楼是圆楼，是个圆筒形的，然后呢，上面有几个窗户洞， 哦， 所以我就说对这个设计这个版面的人要求特别高，别到时候突然，比如说你放一个明星，这个明星正好把一只眼睛安排那个窗户上，那就尴尬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有很多人买那个，哎，我忘了价钱了，反正大概可能是几，咱们我大概说啊，比如说三四十万人民币， 啊， 然后可以播一周，这一周呢，大概是比如说每天。有八个小时时间里的每五分钟给你播15秒， 妈呀， 我说明白了吗？ 可以了，我了解了解 可以了 是吧？对， 三四十一年， 一周 一周 啊， 一周烧掉这么多钱，对， 一周烧掉这么多钱，但是是在时代广场的这个窟窿里， 也很好， 跟我们的广告看一下， 这也挺珍贵的，挺好的， 其实也是，尤其是这个播的时候，大家就去拍照， 是啊， 就说哎，我们上 时不时的就有掠过我的镜头嘛， 对， 这个很重要， 等一会儿就能等到，还确实挺开心的，有很多创业公司啊， 对， 他们花其实也算一个广告钱， 是的，是的， 花的还算值得， 你花到哪儿不如花到时代广场， 对， 对不对？那么多人，对不 对？30万请代言人， 瞩目 30万块钱。当然，如果你要是只想在国内市场打开的话，就没必要去这儿投资了。 刚刚那个说的是那个小小的那个牌，其实，在周边有很多固定的牌子。 对， 什么三星啊？ 对， 是非常厉害。三星 常年对，有 常年三星， 常年买的。我对你说这话题，就是我一想，哇，每五分钟播15秒，一周都是要几十万，我都不知道那种 三星永远 挂在上面 那边， 对，永远挂那儿坏多少钱？比如说， 印象特别深刻。 对，当年柯达倒闭之前， 柯达 在它冲西边的那个。最大广告牌就是柯达的， 哇 啊！对，每次我看到时候，我之前都忍不住感慨。 那个红红的招牌， 对对对， 柯达胶卷哈。 对，然后它南北两边，因为这个广场是这个长条的嘛，它南北两边呢有两栋高楼，是摞起来的一溜广告牌，从下往上排。 哇！ 然后最有名的呢，就一说这个最有名的就是每年新年倒数的时候是东芝的，因为它那个银屏是东芝的，所以它有一个透析版的广告， 透析 版， 透析 版，新时代 的东芝。 对，它常年摆在这儿。然后呢，南边那个球掉下来，每年倒数完球掉下来，那个球在南边，就等于是咚落下来，就落到头须坝的标志上，喷烟花。然后南边是，哎，南边好像还没有特别固定的广告牌，但是如果我们转120度头冲北的时候 ，OK， 就能看到下面这一溜广告牌，从下往下大概四五个，最下面一个永远是可口可乐的， 啊， 对，永远是 世界品牌， 对， 可口可乐。 然后最上面的。 顶上那个早些年永远是汇丰的，汇丰当年包了十年， 汇丰银行 对、嗯、然后汇丰我们现在给他们打广告， 没有说 我们早就已经超过三个了， 对对对对 不算广告， 然后汇丰那个签了十年之后后来不签了， 嗯， 换成了新华社， 哎呦， 对，换成了我们的新华社， 哇， 新华社的新华社， 得有， 嗯，也挺帅的， 是的， 反正也算一个中国的标志吧， 是的， 对，左右两边就有很多了，各种不同的牌子，嗯、有很多是给这个新的这个百老汇上的秀打的广告， 哦、挺好， 对，一些经典的老的，比如说我今年能看到那个妈妈咪呀、啊，还有勾举魅影啊，都在那。 对对 对, 对，反正我的感觉，时代广场是特别漂亮、嗯，灯光秀的一个 对 超级的场所， 没错。 对， 白天是一样，到了晚上那简直是。 我感觉就是时代广场就是一个世界的宇宙枢纽， 对，宇宙中心， 宇宙枢纽。 我觉得那个地方，如果我要去的话，我会有一种紧张感，因为四周高楼林立。我会觉得自己更加的渺小， 会有 一粒微尘， 对对，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对， 特别是第一次去的时候， 对， 是的， 对， 真的是， 对， 就不知道，哎， 你别说去时代广场，我是没去过，我去东京站的东京的街头，我都是发懵的。 银座的时候就有一点那种感觉， 对、 啊， 夜幕降临的时候， 对 对, 对 吧？ 对， 而且就知道在那个时代广场还有很多那些艺人啊，各种这人就是化了妆的那些，比方工作人员， 对 不 对, 对？那不是工作人员， 那是假收费的吧， 那是骗的， 对 吧？ 大家一定得小心， 对， 拍个照问你要钱，是不是那种的？ 他们就会有各种乱七八糟的造型的人。 各种 cos 是吧？ 小猪佩奇啊， 小猪佩奇啊， 小猪佩奇估计现在这两年有。 对，比尔盖茨啊，了不起的盖茨比，来给我拍一张。 什么蜘蛛侠呀、啊，什么 对， 都有那种的。 超人、蜘蛛侠、 啊， 那个不要理他，那个是骗钱的。 大家一定得小心， 一定小心。 纽约啊。嗯，东部的城市是杨杰非常非常熟悉的城市，因为居住过很多年、 嗯、 对， 这只是一天半到两天的行程、 嗯、 大家先消化消化， 嗯， 凡是在美国的电影当中美剧里头能看到的镜头，这基本都能呈现出来，对不 对, 对，也没得拍，然后呢现在多了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表达哈， 对， 下半段大家要听听杨杰精彩的分享、嗯、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游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好的， 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飞快，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流水飞快，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

AMC 前两年已经被万达买下来了。 AMC 对 AMC 电影院，它是我知道，它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大电影院，它有25个厅。 哦， 对，然后有一个就是 IMAX 厅。 哦，那个超大的嘛。 对，然后它对面还有另外一家，这个另外一个连锁叫 Regal， 就是对面那个是有13个厅。 嗯， 对，就两个门，真是 literally 门对门。 哦， 所以这个还是很夸张的，我觉得、就是。 竞争吗？ 我。哎，这个事情，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对，你 我感觉他们 同行啊。 对，我上一次认真就查他们这，感觉两个电影院是， 姊妹店， 他们是错开那个档期的， 相爱相杀，完美避开。 真的。 对，就比如说一个电影是这周上吧。 OK， 我不太了解这个电影在美国发行的具体的，但我感觉就比如说，他假如说《 碟中谍六》， 对，第一个板块可能是前两周 哦 上映了，比如说从1号上到14号 ，OK， 他可能就在一线电影院上。就 AMC 就是一线电影， 一线的。 然后从第二周开始呢，从第三周开始呢，它就，第三周、第四周，它在二线电影院放。 哦。 然后呢，还有一个三线电影院，然后三线全完了，这是6、7、42天了。 嗯。 每线是2周。 嗯。 然后它就开始放，现在就是上网，就是这个，比如说什么Amazon Prime 啊、 嗯， 或者是什么网飞啊，就可以看了。现在卖 DVD 的相对少一些了， 嗯、 就变成这个网络版了。 嗯。 所以说 ，Regal 和 AMC 两个公司好像他们是错开的、 哦， 经常看到，比如说最新的电影院是在 AMC 放。最新的电影，然后你在 Rego 看到的是2周前或者更早以前就已经开始播的电影。 了解了， 对他们可能 他们的级别不太一样， 对，形成了一个默契，对，就错开了，对， 反正都赚钱， 对， 就是一个播漫威，一个播 DC， 对对对对， 也可以，对，这样可以可以， 对， 是的， 然后 是的， 对，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电影院就为什么要强调呢？是因为当年我毕业旅行的时候带我爹妈去嘛，正好赶上国内那会儿好像是万达刚刚买了 AMC 不久，就开始就是放中国的电影， 哎呦，好棒， 对，就有些。完全纯国产片儿，我想哪种就是那个 类似 那会儿我 几几年、啊、 几几年的事儿吧， 2010年， 哦， 2011年， 一年左右， 对，那会儿是建党伟业，我要说的是这个， 哦、 对，放， 所以我当时他们上来，我赶快拉我，我说爹妈，你们有机会在美国看场电影，还不用 中国 题材的，不用担心看不懂， 对， 然后就忽悠他们去看了，还挺开心的。但是那会儿也就是会有让留学生非常亲切的，就一些、我印象中那个。滚蛋吧肿瘤君是放过的、 哦、 那也是个很棒的片子， 是的是的，很感人的，对， 非常感人，就是就这种就是很国产的片子，我相信什么、唐人街探案、 哦、 肯定也有，而且唐人街探案不就是在美国， 就是在美国， 对对对 对, 对，我相信这种片子一定会， 是， 对，这种片子一定会在美国上，我估计我没有今天没有查，但是我相信就是时不时的有些大家觉得有票房、就是中国的 院线电影会过去的，我不是药神肯定会放， 是， 我觉得很， 我不是药神没有可能， 对，如果他播的话我不会觉得意外，对， 这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电影院哈，去看一场也挺， 对， 那我问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 好， AM 那个贵吗？那个票价 AMC 它挺贵的， 挺贵的， 对，国内的电影院其实现在不跟国际的比，至少跟美国大城跟纽约电影票比是相对便宜的。 哦， 比如说它现在 IMAX 最贵的那种电影票敢卖到人民币150左右，大概20美金出头。 哎，还行。 那其实还可以， 还可以的， 因为国内如果要是一块好评， 也有的， 也不便宜。 对， 对， 这个 VIP 座还300呢。 啊，对 对， 哎对，国内还有 VIP 的， 对 VIP 座的， 对， 他们两个连在一起那种， 他们比较少， 对，没有这个概念， 大家是可以去承受，大家不用担心， 是的， 对 对 对对对。再往前走，被电影院咱看完了，辉煌的那种电影的部分， 咱们爆米花也吃了，也歇够了，2小时， 继续上路， 然后再往西走到头，就是一个是。这不算个景点吧？ 哦， 中国驻纽约的领事馆。 哎呦， 这是我们在纽约能看到高高飘扬的 五星红旗 的地方。对， 哎，我的天哪，可找着地方了！这样又有什么事？哎，我又是何求助？ 拍照， 万一有事儿叫你， 可以拍照， 可以，没问题，就是还是很带感的。 是的， 对，因为。就是你去联合国吧，你是看到所有国家的旗子都一个一个码一排100多个， 是的，是的， 然后但是你走到最西的，从东头走西的，你就看到只有一个，就还是真是看到时候挺带感。 其实真的就是好多好多朋友说啊，那五星红旗我们可能天天看啊，天天看新闻，或者说 在 北京，你在中国和在国外看这个五星红旗完全不一 样的感 觉， 是这样，是这样，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有时候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但现在大家知道，就是有时候你在路上会偶遇，我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对，我是那次小时候在一个人去日内瓦，然后。我在日内瓦那个小镇其实很小，我就在那下过。 道道卷子，小时候我一个人去日内瓦。 哎呀，是多小的时候？ 也20多岁了。对，那是上学的时候。 真棒， 然后就是有时候你突然 国际会议嘛，都 有点累了。 对。 然后或者说你甚至觉得小时候地图也没有那么发达，就觉得怀疑自己是不是要走丢了，赶快走回去给我找回去。我那次就是突然就看一拐弯看到了，当时应该是中国驻 WTO 的还是什么的一个驻点。 也是一个小院子，然后就是你看到那个旗杆，你从外面能看到吗？挑着一个 五星红旗， 就很带感。当时就 跑过去了， 对，就算不上热泪盈眶嘛，但是突然就感觉说哦， 很激动的， 对，就突然感觉很就踏变踏实了很多。 对， 就这种感觉，就只有在国外就是玩过。 举个例子啊， 嗯， 就比如说你爬到泰山上唱我的祖国，和爬到自由女神像上唱我的祖国，那感觉不太一样。 那肯定的， 是 的， 是 吧？对，那肯定不太一样。 肯定的呀。 你在悉尼歌剧院唱我的祖国，和在国家大剧院唱我的祖国，感觉都不一样了。 高感是油然而生的，而且你当你看到这个国旗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真的是就是好像有人在背后，就是随时准备能够保护你呀、啊，或者是怎么样。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是的， 那种感觉啊。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值得大家去看， 再去看、 一个纽约的中国特色。 我骄傲，我自豪，再去看。 对。 然后这就说到了纽约，就马上就去。 哎，我下一个景点走了。 我还没拍够呢。 对，赶快拍完 走了。 对，然后过了这个曼哈顿，这个算是绕城的高速吧，在西边，在河边就走到了河边。河边这边是一溜马。值得大家去看， 再去看 一个纽约的中国特色。 我骄傲，我自豪，再去看。 对。 然后这就说到了纽约，这曼哈顿最西头。 哎，我下一个景点走了。 我还没拍够呢。 对，赶快拍完就走了。对，然后过了这个曼哈顿，这个算是绕城的高速吧，在西边，在河边就走到了河边。河边这边是一溜码头。然后最有名的一个呢，是在几乎这42街顶到头，再往北走一点点，两分钟就走到。 OK， 是一个航空母舰。 哦， 一个航空母舰叫无畏号，英文叫 Intrepid， 它是一个已经退休的二战时期的老航母，就在海边放在那儿。 啊，就是不怕生锈吗？风吹日晒的， 就是秀着呗，因为它现在反正也不用划 了，就放那儿了。 对， 它 现在被改装成了一个一个博物馆性质的， 博物馆 对、 哦。 然后上面停了很多二战时期的老的这个战机、 哦，真的是飞机啊！ 对，真的战机， 酷的。 那个航母是真的是 超 大 了。 比较大， 对，相当大，对。然后而且它是一个真的航母，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是真正参加过战斗的航母，对，真的。然后它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东西，这个东西跟航母本身没关系，它是世界上里面停了一架世界上唯一可以参观的那个航天飞机。 哦， 对， 航天飞机啊， 飞机 有一个退役的航天飞机， 我的天， 可以进去参观， 再看看。 对，这是世界上目前唯一一个就是老百姓可以进去看内部的航天飞机， 2小时， 天哪， 我得安排2小时吧？ 对，安排2-3个小时应该没问题。 对。 航母也可以参观，就是可以 到上面走吗？ 可以， 哦， 对，甲板上也可以进去，然后你还可以进到里面， 好酷啊！ 对，真的很酷。 这辈子没上过航空母舰，没有去过。 对，我觉得挺值得挺 的。 这个超级值， 值得。 对，特别值。对，然后这是42街一条线，基本上中场的吧。然后刚才说42街走到时代走到第五大道的时候呢，如果你往南拐一下。有南边一个景点就是帝国大厦，帝国大厦在35街，等于是从42街往南走的话，走7-8分钟就到了。 哦，三十五街， 如果就白天也可以上去，晚上也可以去，它的风景还是很好的。 也有很多浪漫的发生在帝国大厦上面， 拍 个东西是吧？ 对，有 的。 西雅图夜未眠， 对，有。 这片子叫西雅图，竟然最后一个镜头在帝国大厦， 对，很让人唏嘘了。 对，北京上 也没有。 对，北京上西雅图，名字也有西雅图， 对， 也是最后一个镜头在纽约 帝国大厦。 对，当年汤唯那个片子 是的。是的，挺浪漫的， 很浪漫的。 对， 那个上去是不是需要一些票啊，花钱和时间、啊？ 上去要花钱， 对， 然后要坐电梯坐到86层， 哦、 这是第一档。对， 然后如果你愿意加点钱的话，好像还能再往上坐几层。我反正没上去过，就是第二层， 哦，86层上去过。 对，86层上去过。 他到最晚几点就必须要下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夜里2点才关门。 那他可以拍夜景了，看夜色是没有问题的， 完全可以。 对，因为我记得那会儿就是电视上有时候能看到帝国大厦的广告， 2点 说就 open until 2 a.m.， 对，直到夜里2点才关门。 两点才关门， 两点，基本上就是不夜大厦。 工作人员也挺累的， 哎，对，工作人员挺辛苦的， 他们也得倒班啊，谁上夜班谁上白班，是不是？ 老记得在帝国大厦顶层听个直升飞机哒哒哒哒哒哒那种的啊，那片里的这个特别夸张啊。 帝国大厦是命途多舛的一个大厦，对， 金刚往上爬， 对，打飞机嘛，啪这么厉害。 经常一些大片里面的场景。那个悲惨的全在帝国大厦， 对， 是 有名的都第一个被毁， 是， 反正足够出名， 对， 帝国大厦哈，这得是如果真的啊不是特别赶路的话，杨姐，这得第几天可以到帝国大厦？第三天， 反正就一整天就从东往西就慢慢溜达 呗， 对， 而且好处是步行就行， 对。 这个才 如果实在懒得走的话，它有那个公共汽车，就沿着42街跑，叫 M42。 M 四十二 ，M 就是曼哈顿的，就是如果你实在懒得走，就可以让他替你走200米、300米， 可以可以，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 坐个公交车， 纽约的公共交通系统居然 还挺发达， 也挺发达，还有地铁呢， 对 不对？ 地铁也可以， 是的，是的， 很不错。 然后这是刚才说的， 再见了， 帝国 大厦啊，见到你了不容易啊， 对，拍完照了没？走了， 大学就想见你，现在终于见到了， 好，下一站啊。 然后下一站就看慢慢往上走了，往上走就是上城，因为刚才说了这个以第五大道为界分东边西边。 你是住在哪里？我想听你。 我当年住在上西。 对对对，上城好像是 上西， 离的景点很远的地方， 对 吧？ 对对对。然后它是这样的，就是上城呢，就很多人到纽约玩都会说，哎呀，纽约好乱啊，好脏啊。 有吗？ 其实这就是因为你待在景点区，就好像举个不太当例的，比如说你住在西单。然后逛街也在西单，然后来吧，然后或者你出了西单就去王府井，你肯定印象中的北京就是人多啊，摩肩接踵啊。但是如果你一旦往上走，就马上就不一样。 你来听说， 你住在天坛，变人了。 对对对，马上 就 少， 没人了， 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是这个界在哪儿呢？就在59街。 59。 刚才我们说从南往北排号越来越大，59街什么特点呢？就是刚才说纽约以第五大道为分东西，然后59街呢，这条街是东西向的。然后中央公园就在59街往北，然后中央公园的南界在59街，然后它东界西界分别是第五大道和第八大道，也就是它横跨三条大道。 哎呦， 然后南北呢，南边是59，北边一直到110街，然后这中间一共是跨了50条街。 是的， 50条街是2.5英里，也就是4公里的样子， 还行。 对，这个公园等于是南北是4公里长，东西是1公里左右宽，所以它加起来正好绕一圈是1万米，是10公里的样子，一个方方正正一个长条的长方形公园， 挺大的， 挺大的。真中央公园对，在这个寸土寸金地方真的很大。 是的，是的。 对，然后这样呢，就把这个就是和中城的东西以第五大道为界不一样，等于是上城的东西就以整个这个大公园为界了， 为界的， 对吧？所以说上西区是从我们的第八大道开始，第八大道在中央公园那个位置就叫中央公。园西了对，但是它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它是第八大道。然后呢，中央公园先说东边啊，中央公园最有名的景点，除了中央公园本身以外，就是在80街前后吧，我记不清具体哪条街了。有很有名的世界的三大艺术博物馆之一的大都会博物馆。 那个 啊，大都会。 另外两个，一个是大英，一个是卢浮宫。 对。 然后那个大都会博物馆非常棒，就值得逛一天。 得去。 对， 好些人得去看看那个。 没错没错。对， 大都会。 对，大都会博物馆它有一个就是最近如果大家看了这个最新的那个这个片子中文怎么翻译的，就是瞒天过海美人计吧，应该翻译成这个了。就是几大美国巨星，8个很有名的巨星，大家一起演，它是那个11罗汉、12罗汉、13罗汉那个系列剧的番外片子，也是。 哎呦， 然后就是8个女生，8个小姐姐一起去偷东西的那个片子。这个事情事发就是在大都会博物馆里面举办的每年一次的，就是纽约一个顶级的一个 party， 他们叫管它叫 Met Gala，Met 就是大都会博物馆那个 Metropolitan 的 Met。 哎 ，Met Gala 现在现实中不也 有 举办？ 对 啊， 所以说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取材于它每年 Met Gala 就是在这个大都会博物馆，然后他们演的就是在今年的这个，不管是哪年的吧，在那个 Met Gala 里面，他们就偷了很多首饰嘛，就这个，所以大家去逛博物馆的时候，就因为它取景就是在里面取的，然后它这个最后一部分高潮戏那个宴会是在那个埃及那一厅，然后大家如果逛到那个埃及。一定也算是这个比较有名 的 一个部分，大家去看的时候就会特别带感，尤其是你看完那个电影之后再去看，就觉得哎，当年那个谁在那个安妮海瑟薇就是从这儿这个捂着脖子跑过去的，一边跑一边吐，就那种感觉就特别带感， 照应现实啊， 对对，然后对，然后那个大都会博物馆里面很有名的是中国厅，它里面有一个中国的小院，完全 中国小院， 对，一个小院非常漂亮，一个有点像苏州园林那种范儿，山山， 懂了懂了， 对，小山小水，对，拍的特别棒。 啊，这个小院是也有水在流淌， 也是实景的吗？ 流淌吗？ 我忘了。可能有好像有，反正至少是有一池水，那应该不是死水， 但是活的， 对，但是活的， 就还可以 是 那个，就等于是园林模型， 对，就是一个园林模型，对，不是模型，就是 实景的实物的， 对， 啊， 一比一的 ，对，在里面晃晃，对对，非常漂亮，对， 真的好棒啊！ 大都会真的是一个，就是我觉得特别赞的一个。就是艺术博物馆， 算是一个景点，也是一个艺术 博物 馆啊。 对，历史博物馆， 大都会博物馆。 对，大都会 贵不贵？ 大都会哇，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大都博物馆可以贵，也可以便宜。 怎么的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 也分时段吗？ 不，它是这样的。大都会博物馆有个特别可爱的规定，就是它有一个建议 捐赠价，就跟我们说的建议零售价一样， 这就没底了。 对， 啊、 对，英文叫 recommended donation，、建议你捐这么多钱，然后 建议捐多少呢？ 我上一次去看是25，我估计现在有可能涨到30，因为我是眼睁睁看着它从20涨到25的，所以我估计这两年又涨了。 对， 然后如果你脸皮够厚，你就可以不按他建议的捐，你就每月 报1美元， 对你拿过去1块钱，然后你也跟他说，麦克，您给我一张票。然后那个， 你就会遭受 小姐姐 白眼， 对，也会给你张票，然后可能还赠送一个小白眼， 对， 真的呀， 对，但是他会给你的。我记得当时那个有一个阿姨，也不是阿姨，一个姐姐，当时跟我说的是 ，you have to pay something， 就是你总得给一点，你不能一分不给。你说麻烦你给我张票，那个好像人家是真的不给你的， 那肯定的， 就是你总得给点，大概那个逻辑，对。 周彤，你怎么了？我妹妹啊，我这个也是穷家富路，但是我是真心。等会儿，我那个小姐，我年纪大了，有什么好我替他们说？年轻人不好喂，就扔5美分。 嗯，我估计也可以，5美分应该属于极限了吧？再便宜就是1美分了，五美分应该人家也不嫌少。 扔进去， 对，叮叮噔噔噔，然后 反正啊，这个东西就是看你自己了。 对， 其实这个东西就这就跟给小费其实是一个道理， 差不多， 差不太多， 差不多。 对，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超过？比如说，它极限是25，给50美元的有吗？ 哎，这个问题问的正 好，有吗？ 我觉得可能会 有。也会有是吧？ 可能会，或者他可能 只有100美元。 他是这样的，50美元，他想要2张票， 没来得及说是吧？ 一人按一个人头算。 对，这个我还这个问题还真的很好， 对对，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说这不是道德的一个品鉴会吗？对不对？有扔5美分的，有扔50美元的， 这 对吧？ 我下次去的时候帮你们问一下， 你去看一看。 我说 他有照片发到朋友圈， 对对对， 咱们有没有人捐超过这个建议的零捐价？ 对对对， 你又收到了小姐姐一个白眼。 但说句心里话，大都会博物馆确实值得 这个价 钱， 真的是这个价钱。 对 对 对 对， 这个我必须强调一下。对， 是的，物超所值。 我看一下时间，哎呀，还有2分钟， 真的是太快了。 2分钟，国庆节呀，去真是讲不完。比如说再往后走的话，2分钟你觉得必须要去的，除了大都会。 既然我们已经到了大都会啊，强烈推荐大都会，沿着第五大道再往北走5分钟，有一个古根汉姆画廊。 哦，古根汉姆， 对，它周 五分钟 不开门，所以一定要强调。对，里面最有名的景点就是毕加索的金头发的姑娘，这是他的镇馆之宝，大家一定要去看。 金头发的姑娘， 对，大家在网上很容易搜到这个照片，对对对。然后哦，说到这个话题，最后半分钟了，强调一下，就是纽约还有一个第三个有名的画廊啊，就是艺术博物馆，就是在53街56大道之间的，刚才梅莱迪说的，就是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里面的镇馆之宝是梵高的这个星空夜。大家一定要去看 这歌来听听，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好几个版本呢， 对， 30多个版本 啊。MoMA还是挺出名的， 对 MoMA 这一定要去看镇馆之宝。 是的， 你看这画家们， 对画家们 都在大馆里镇着他们， 这先锋艺术 再也创作不出来了。 嗯，是这样的， 后人只能去膜拜，后人只能去膜拜了。 是后人只能是去膜拜了， 欣赏 我们。这是空前的，但是我们不希望绝后。 那肯定的，对， 我最后说一句，我曾经看过一个名画的临摹 fake 大师，他就是画的那些所谓的，就是比如说蒙娜丽莎的微笑，画了一幅，然后就是各种流通，他光用这个画挣了5500万美元，就是奇才，我觉得他真的画得特别像，但是被抓了之后，但是真是。特别小， 哎， 但 好吧， 但他绝对是个艺术家 啊，那也是艺术 家，艺术 家， 但画的太像了。 艺术呢，当然这个是老天赐予的。 但是赝品是赝品，但是 对赝品也是 画出那样。 那你不能那个拿这个去市场流通，你这是 对对对， 搞笑了。 所以说就是一切就是去伪存真嘛，对不对？不管是怎样，纽约还是让杨杰有特别多爱的城市，对不对？有很多的青春在里面嘛， 对 不对？如果有什么对杨杰，你有微博吗？ 有 微博什么名？微博叫 杨杰，我的微博应该就是杨杰 NYC， NYC 就是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第二故乡了。杨杰 NYC， 大家有什么问题直接私信他， 是的， 他有时间一定回复大家的，对不对？ 小学英语的也可以找他， 是的，是的，他现在正在教小猪佩奇呢。然后希望大家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哈，不管是周末还是这个假期哈，谢谢杨姐， 谢 谢 大家啊， 好，清洁各种街真的特别清洁，走5分钟200米全记得， 这就是活地图， 走 路上 走过走过走过， 对，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诗，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